和你相依。 这是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驿动的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姜育恒给我的感觉就像他歌里所唱的一样，是那个漂泊者和流浪者。后来我问过身边很多人，好像得出的答案都是一样。我突然发现音乐的魅力真的很厉害，它真的可以很具象的用他的情绪感染到你。再后来我做了音乐电台的 DJ， 我有机会采访到他，然后又做了很多功课，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出生于韩国的华裔歌手，从小到大都有一种异乡人的特殊身份，而且他小时候就家道中落，所以多年以来一直为生活在艰苦打拼，这种种的遭遇赋予了他一种伤感而又深沉的个性气质，所以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情怀，真的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抚慰城市当中一个个心灵的漂泊者，一个个寂寞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人。要特别强调一下，这首《驿动的心》的词曲作者是台湾流行音乐大师级别的人物梁鸿志所创作。继续要跟你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这期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面的第二首歌曲《夜欢》的声音。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否还能够记得一个叫做夜欢的女歌手，在80年代，她凭借着《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和《记得我们有约》，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在之后呢，就没有太多的新的优秀的作品，渐渐的也算是被人淡忘了。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再次提及当年的这两首歌，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立马会追忆起那个有一点古典美、有一些神秘忧郁气质的女歌手。她的歌曲当中有优雅、婉约、美丽与哀愁，和主流的情歌相比会多一份悠长的回味。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可以说这个词真的如同诗歌般的含蓄，它刻画出的是一种无怨无悔的真情，那种相濡以沫牵手一生的真情给人以真切的触动。这首歌的 MV 也极具故事性，不过没有从爱情入手，而是从一个人和一个狗狗的故事，表现出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令人难忘。我们就来听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你的真心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眼前多少艰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里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会再相聚。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

是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逍遥游》。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期《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面，郑晓君有一句主持词是这样的，说在今年你如果还没有听过小虎队，那你真的落伍了。听着这歌，然后想象着这三个活力四射的少年在当年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青春魅力，仿佛自己也真的回到了30年前。那时的忧伤永远都像是生活的调料，清风细雨过后还是一个艳阳天。用今天的耳朵去听当年小虎队的音乐作品，可能从音乐上去讲真的没有更多的值得去回味的东西，但是那里面却有着我们这一代人青春里最美的一抹亮色，这已经是足够的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歌曲是高胜美在这档节目当中所带来的《彩云伴海鸥》。彩云伴海鸥，这是高胜美第一次在琼瑶剧当中演唱主题曲。这首歌的风格可以说是一贯的琼瑶剧歌曲风格，旋律优美细腻深情，但是音乐风格显得比较老派。而这一类型的歌曲是从70年代刘家昌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可以说已经成为台湾歌坛一道独特的风景，至今仍然这种风格还会有人在唱，当然还会有很多人在喜欢。而提到高胜美，我觉得会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会觉得很亲切，原因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听着她的歌声长大的。从这首歌开始，她真的唱了很多琼瑶剧的音乐作品，六个梦、望夫崖、青青河边草，再到后来火极一时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千年等一回，真的如数家珍。 也因为这些的演唱，1991年他获得了第四届台湾金曲奖，登上了他个人演唱事业的高峰，相当厉害。好，不扯那么多，我们抓紧时间往下看。这个专题节目当中还推出了另外一个算是走甜美路线的女歌手蔡幸娟，她一直是以一种抒情小调歌曲见长，她的外形清秀，而且声音也非常的甜美。在1984年呢，推出了一张唱片叫《中国娃娃》，后来她的歌迷就昵称她《中国娃娃》。在这一期《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蔡幸娟就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观众的欢迎。这首歌的 MTV 也在内地拍摄，你看着画面当中蔡幸娟撑着一把纸伞在西湖泛舟，立马会想起苏东坡的句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歌声，你会觉得中国气质和东方风韵十足。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东方女孩》。 寻遍山外山，照片水中水，谁是你梦中的女孩？走遍海内外，巴黎到上海，

觉得这首歌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对这个演唱者倒不是非常熟。这是来自东方快车所演唱的《让世界多一颗心》。大家觉得熟是因为当年张行有翻唱过这首歌，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版本。东方快车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和侯志坚这五个人组成。他们的这首歌曲在这期节目当中算是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音乐作品，歌曲的内容也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一种非常主流的励志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事实上，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流行摇滚才能真正的走向大众，从 Beyond 到黑豹再到汪峰，莫不如此。让世界多一颗心的歌词，你细细玩味，你会觉得有些粗糙。比如说歌曲的第一句话，寂寞的鸵鸟总是一个人奔跑，其实是有病句之嫌的，但是汪孝良他精彩的作曲让人们真的忽略了忽视了这些瑕疵。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是这档专题节目当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声音，江淑娜。可能说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觉得不熟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角色你一定会觉得记忆犹新，当年热播的戏说乾隆里面的那个小答应春喜，对，就是他。是不是觉得有印象了？他之前是歌手，然后偶尔演演戏。他和姐姐江蕙是台湾歌坛一对姐妹花，江淑娜从小和她姐姐就开始走唱生涯，经过十多年的磨练，可以算是锻炼出了扎实的唱功。后来凭借着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烟雨蒙蒙》和《庭院深深》走红。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每夜唱不停》，她翻唱自林子祥的同名歌曲。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去称赞一下林子祥的作曲，恬静优雅，婉转深情，这样的风格由女歌手来唱，感觉好像是更适合一点。而郑国江的填词深具中国古典诗词的婉约之美，除了个别不太合适的发音的地方由姚谦稍作修改一下，歌词几乎和广东话那个版本没有太多不同。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听这首《每夜唱不停》。 一点点，一个个，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证明，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一丝丝清风轻，脚步更轻，笛声很悄悄，长如同回音，那婉转的歌声温柔动听。每夜唱不停，只为你心中思绪难唱不停，只为痴睡的心旁忘听。每夜唱不停，让那空虚感觉无法停。每夜来伴你，盼望酣睡的心能相遇。

天天想你是张雨生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拿到的文案材料显示，这首歌说虽然只是一首主流情歌，但是青春时期的单纯爱情在经过张雨生那华丽的高音表现，也变得少了几分人间的流俗味道。而据我所知，这首歌是当年张雨生是为了自己因为车祸过世的妹妹而创作演唱的音乐作品，所以每每听这首歌都会被张雨生在这首歌里最为真挚的情感表现给打动。好，不扯那么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往下听，听到的是这个专题节目《潮》来自于台湾歌声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曲，依旧是主持人赵小军的压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相遇》，和昨天听到的那首《潮》一样，都是来自于他的专辑《潮骚》里面的音乐作品。但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是梁弘志创作的音乐作品，非常细腻和深情，一起来听。 平淡的日子不觉着匆匆流逝，此刻的天空看起了蓝的出奇，由于 最初的记忆，等候着你，等你揭开爱的序曲。这真的是一次奇妙至极的相遇。这个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真的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走进这扇门，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当然也陪伴我们走过了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相遇在最初的记忆，生死相许，不带一丝悔意。是的， 正因为有了那些陪伴我们生命的音乐，这一路走来，无论是跌宕起伏、顺流逆流，总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最为单纯的快乐和最贴心的抚慰。他们已经融入到我们内心，激起了悠远的回响，如同湖面扩散出的一圈又一圈美丽的涟漪，久久不会消散。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听到这些歌曲有什么样自己的心情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是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